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继续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兄弟之间有嫌隙，哥哥嫉妒小弟弟，为了王位瞎猜忌，是威逼利诱显才艺。列位看官，今天咱们这个成语故事叫七步之才。七步呢，就是没啥事走两步那个步。这七步之间呢，除了忽悠瘸了范伟的腿，还能显露出什么样的才华呢？哎，这里可有学问了，而且来说不是一般的学问，以至于后来人因为这位的才华是膜拜不已。不过呢，说起来这个七步之才的显露环境啊，还是很恶劣的，甚至呢还有性命之忧。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话说呢，是在三国时期啊，曹操病逝，他的长子曹丕继位，可是呢一直怀疑曹操宠爱的次子曹植可有着谋反之心，跟别的帝王一样，就想除掉这个弟弟。话说有这么一天呢，曹丕在内廷挠头，为弟弟曹植的事情费心，给他办事的太监过来了。 启禀万岁， 何事？ 万岁，您托奴才给您办的事儿，给您办成啊。 哦，土豆买到了。 哎，您什么时候让我买土豆啊？ 小事不也是教育你了吗？ 哎，是啊，但是您这教我的大事儿，我给您办成了呀。 啊 啊 啊 啊 啊 啊！啊啊啊！别乐了，别乐了， 这事儿你都能办妥？ 那可不嘛！ 那咱们可以说是先下手的围墙了。 这后下手的呢？ 遭殃啊！ 哎， 如今可以说夺了二弟曹彰的兵权，又逼了四弟曹雄上了吊，我曹丕的王位那是稳固多了。 那是啊。万岁，您想想啊，把他们全给弄完了，那这江山它不就是您的了吗？是不是？ 可是， 哎，这什么什么 怎么意思？哎呀， 你不要紧的吧？怎么意思这是？ 你不知道啊？ 啊， 可是还有一个人让我放心不下呀。 不会是我吧？ 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 哦， 啊，来拖出去给他斩了。 哎，别你这给我杀了！ 你不怕我不放心吗？ 不是，我这不跟您开个小玩笑。 你不知道啊？ 啊， 我呀，嗨，对那两个弟弟啊不放在心上。 哦， 唯有一个人是最挂念在心。 哦，那俩弟弟都不放在心上，最忌惮的那就是 知道了， 知道了， 哪位？ 曹冲。 在，那太小了呀。 哦，那没事啊。 比他大点的。 哦，比他大点的曹操。 那是我爸呗。 你爸爸死了呀？ 我用你告诉我。 哦， 不是啊， 那 你这脑我弟 他得侍中。 对，侍中才是啊。 哦，侍中啊， 不那么小也不那么大的那位 曹植啊。 对呀。 哎呦， 你说这个曹植啊是天资聪颖，我怎么能弄得过他呢？ 您别说，要说您比起您那个三弟曹植啊，您比他可真是那傻多了， 嗯， 聪明多了。 嗯， 哎， 你说这可怎么办？ 您别着急啊，这事儿您问我就问对了 啊。 我是坏家门里的老大呀。 太好了， 哎， 你有什么办法？ 我给您出个好主意， 咱给他做土豆撑死，你不买了吗？ 哎呀，我说呀，万岁呀， 啊， 像您这个脑子，当时怎么就当了皇上了呢？ 不这样无声无息呀，他也不知道啊， 给撑死像话吗？ 那怎么着呀？ 他这个咱们拿他当土豆给炖喽。 哎，你还不如我那主意呢。 咱俩别胡说了，我跟您说呀， 啊， 咱您要想把他除掉啊，您过来，过来，说，您得啊。这样一来他就是啊， 不错， 哎， 不错。啊，不过有个小问题啊。 哦， 既然是我来做，就得是光明正大，必须得在大殿之上除掉他，并且也能立立咱的威风，可以吗？ 那太行了， 去办吧。 那太，我给您办去啊。 哎， 嗯，哎。 好生殿议事传曹丕， 万岁有旨。传曹丕像话？您不就是曹丕吗？万岁。 不是，传曹旨， 万岁有旨，曹植领旨上殿。 参见我主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都 哦， 好你个曹植， 哎呀， 在父丧期间是礼仪不当，来拿他问罪。 哎， 处死。 哎， 凌迟。 处死。 怎么样？ 哎，万岁，我何事做的不妥，要把我杀了呀？况且你我是兄弟之情啊。 那你甭管，处死。 什么叫甭管呀？连审也不审，问也不问，就将我推出斩了，你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行，给你个说话的机会。 嗯。 我告诉你为什么要杀你，你不就仗着你有才学藐视礼法吗？ 我没有藐视啊。 按理说父亲在世倒是常夸你的诗文，但我一直怀疑是有人为你代笔，今天就在大殿之上，我让你七步做成一首诗，如若不成，休怪我问你死罪。 你太狠点了吧。 好，那就请皇上赐题。 嗯，让你以兄弟为题。 那太容易了。 但是 啊， 不许出现兄弟二字。 您啊，这个问别人啊不知道， 赞兄不露兄，说弟不露弟，可以吗？ 那就是这个赞风不露风，赞雪不露雪。 是了。 哎，那太容易了。哎，写我就写了吧。 要唱大仓。 谁唱啊？煮豆持作羹。 好，一步了。 陆书以为之。 嗯。 鸡在腹下燃。 哦。 豆在腹中气。 我说有土豆吧。 本是同根生，这相煎何太急呀。 哎呀，什么意思？ 万岁，您的才学也太次了， 你得解释才算你做得上这首诗。 启禀万岁，我给您解释吧。 好，你还懂啊？ 太 意思啊，就是说什么呢？要煮豆子做这豆豉，豆豉您知道吧？ 我吃过这个豆豉鲮鱼油麦菜， 哎，又叫豆瓣酱， 是是是， 这东西炒宫保鸡丁也行， 没错吧？ 炒辣子鸡丁也好， 可以让后厨来做这么一点 啊，后厨做点，不是不让您做豆豉、 啊， 就是说他这诗的意思就是说呀， 啊， 要煮豆子做豆豉， 哦， 哎。把那豆子梗呢抱来当柴火烧， 嗯， 这豆梗呢在锅底下呼噜呼噜的烧，这豆子呢在锅里被咕噜咕噜煮，结果呢就给这豆呢就煮疼了，这豆呢就又哭又喊，就说了，咱们都是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为什么这么狠心的煮我不轻饶呢？ 哎，这不合理了。 怎么不合理啊？ 这豆子怎么能说话呢？ 他这您就不懂了。 怎么呢？ 他这豆子呀，他豆子这东西， 这还仿古。 他豆子，他当然是能说话了。 豆子怎么说话呀？ 豆子，你想，他是豆，他是啊，他是这个，就是他是这意思。 你说， 他豆子这东西啊，他吃的人肚子里他不爱消化 啊， 他这不爱消化呢，他这个他就。它容易反胃 哦， 它一反胃呢，它就容易打嗝 哦。 它这一打嗝呢，你就跟说话似的 哦，就是放了一个屁，不是这个叹了一口气。 哎、 哦，明白了。哎、 谁问谁跟您解释？不是您听懂没听懂？ 明 懂 明白这个比喻了 啊， 确实不错。走的是83步，好吧？ 83步， 哎，好，涨了， 万岁。您要是眼睛看不清楚的话，那我甘愿领死。 哎呀，贤弟，我数着呢，正好7步。哎，确实是我的不对。来来来，免去他的死罪，将他贬为安乡侯。 曹植7步成诗的事啊，很快传开了，人们因此而称赞他有7步之才。有人说自古宫闱内外人情薄，还真是这样，早知道你还不如啊生在百姓家呢。不过百姓家为点拆迁款也经常人脑打出狗脑子来，是吧？看来啊，权和利的面前最考验人性啊。但愿名利财产面前，各位都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以7步之才咱们为戒吧。那么说7步之才到底什么意思？7步之才的中的7步是走7步的意思，才呢就是才华的意思，比喻人有才气，文思敏捷。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每晚10:30，广播剧场，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我爱新编，真新鲜。 这不是海鲜？ 你猜了 什么？汉末民不聊生，引来各路群雄，为了天下百姓兄弟，桃园联盟。各位看官，今儿成语故事叫做桃园结义。中国有那么句俗语叫做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说的正是一正一反俩例子。桃园结义这哥仨刘关张终其一生捍卫了自己的誓言，同生共死，是同甘共苦。可是呢，同样是结义的兄弟，瓦岗寨这几十位异姓兄弟啊，却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立场背信弃义。当然不是所有人了，但是呢，结局却是树倒猢狲散，结义如同儿戏一般。那么今天咱们说的就是正面的例子，桃园结义的故事。话说在东汉的末年，朝政腐败，再加上连年来的灾荒，人民生活非常的困苦。刘备有意要拯救百姓，可是呢苦于没有时机。说这一天刘备去涿州观音街卖草鞋，但见得一个叫张飞的黑大汉正在和一个红脸大汉吵架。 哎，没想到这月份涿州城还挺热呀。哎呀，那边有人，哼，就是他 了。哎，嘿，哎， 怎么意思这是？ 大哥子， 怎么意思？ 你这绿豆能吃吗？ 你这话说的，卖的绿豆能不能吃吗？ 哼，你这绿豆，难道说就没有虫子咬，没有臭虫嗑的吗？ 那肯定没有。慢说是绿豆，哪个叫黑豆、黄豆、咖啡豆？我这儿啊，都是上好的豆子。你看这个红豆、大红豆，这都是非常好的。 芋头， 哎，我这儿不卖呀。 你就那么确定你这绿豆都能吃？ 那当然了。慢说你是生嚼、干煮、熬汤、做粥都没问题。 哼，我看你这绿豆嘛，上边是好绿豆的，下边是绿豆沫子，都是渣渣。 哎，大个子，你这么说话可不太礼貌啊。 谁说不礼貌 的？我卖的绿豆都是上等的货色，不信你过来看看。 我要一看，他要不是上等货色呢？ 不是啊，任凭于你。 好，你来看，嘎吱嘎吱，大哥子，你看，你这是不是绿豆粉呢？你把绿豆粉当绿豆卖，你个骗子！ 我说你这个黑子，我告诉你，你不该弄坏我的绿豆，这是你一手钻成粉末的。 我没有， 没， 我没有，就是你卖绿豆粉。 我告诉你，就怨你，你给我揉回去，给我揉成球，给我揉回去，要不跟你没完。 你本来就是沫子， 咱报官， 报官就报官， 没完。我告诉你， 告你我还没完呢， 就怨你。 哼， 我这卖的绿豆挺好，突然间咔你这么一钻，这叫怎么意思？ 你卖的分明就是豆渣子， 你根本就不想买，就是找事儿来的。 我没找事儿， 我告诉你。就怨你， 怨我是吧？你照家伙吧你！ 哎， 照家伙吧你！ 会， 告诉你，想要脸就别吃我的肉，想白吃我的肉你就别要脸了。 嘿，感情，感情，桃园井外那卖猪肉的就是您呐。 我错，正是我、 那肉就是您卖的。 对， 我记得您好像写了行字儿啊，什么能搬起大石头的人白吃白拿就能吃你的肉是吧？就能吃你这个猪肉。我吃着你的猪肉你不乐意了，前来闹事儿，我还能趴了你不成？ 怎么意思？你这就是要打？ 练练啊， 练练， 告诉你我会的可多，我会兵刃，会拳脚。 兵刃会什么呀？ 嘿，大十八般兵刃，小十八般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尖带刃带锁链带峨眉针带倒刺儿的，我是扔得进去拿得回来。告诉你，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精通。 稀松 稀松平常啊？ 不是，哪能稀松平常啊？ 哦， 就是你把这些兵刃拿过来，我是样样都能给他 练喽， 卖喽， 卖喽啊， 卖弄卖弄。 告诉 当时都吓唬你， 吓唬我，这是你练拳脚，告诉你我还会练兵刃呢。我告诉你，这是你刚才你说你会练兵刃 啊， 我还会练拳脚呢。 拳脚你会什么呀？ 会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远长拳，进了单打小架子猴拳。 哎，还猴拳呢？我看你这样的没戏，我练的拳也比你多了去了。 你练的什么拳？ 那叫孟苏七世拳、寸景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回德摔彩拳是不少吧？ 你要这么说，我就先给你练练兵刃，我要练练这口刀，我要练单刀。告诉你，这单刀可不好练。 怎么练？ 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头穗，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看我给你使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等会儿，你杀猪的猪刀练什么藏刀式啊？耍什么帅？我告诉你啊，咱旁边的怎么样？ 干嘛？ 练练 练练， 别跟大街之上伤了人。 我告诉你，我要把你不伤了，我就不是好汉。 走着。 跟着俩人可就打起来了。这下好，整个观音街从东打到西，是从西打到东，把个街市打的是东倒西歪，七荤八素。这位说了，怎么没人过来拉架劝架呢？哈哈，这话问的，你就像动物园里俩老虎打架，为什么没人劝呢？他要是有人敢呢，他得呀。这二位这体重这武艺好，力气也大，一步一拳三步一脚啊，很快的就把整条街夯得比石板还结实。这时候哎，还真过来一个不怕死的，一看是个卖草鞋的，他可大声就劝上架了。 你们两个小子敢在我地头上打架生事，反了天了是吧？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可以坐下来说呀，干嘛非得动手啊？ 哎，你瞧，我瞧 这位谁的？ 这不知道这个。 你瞧那，哎，你就这模样，哎，长得白白净净，身体瘦弱的，还穿的破衣拉撒的，呼气， 这谱还不小。 二哥，你这叫什么？ 这什么？ 这叫蛤蟆打哈欠 啊！ 好大口气， 哪那么些俏皮话？ 哎，就是，哎，逗的，哎，哎，白脸，哎，你呀，哎。你真想劝架，你把他们拉开呀，对不对？ 刚说算什么本事啊？ 你把他们拉开呀， 就是拉开呀！ 看我的本领，哎，别动， 哎， 别动啊！ 哎， 好啊，这白脸有本事啊， 有力气啊， 这劲儿可够大的呀。请问这一好汉姓字名谁？在下汉朝中山靖王之后，我叫刘备，字表玄德。大个子 啊， 黑脸大汉你是何人啊？小人涿州张飞张翼德。这红脸大汉你是何人啊？ 我乃关羽关云长。 家住在哪里啊？ 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哦，哎呀，二位英雄，这是一身的好本领啊！ 今日难得一见，是不打不相识啊！ 请问这一壮士，你姓字名谁啊？刚才我问了哈，你就是刘备。不错，正是在下。哎呦，刘玄德是，嘿，我是久闻您的大名啊！哎呀，这真是好汉爱好汉，英雄惜英雄啊！我说红脸大汉 怎么了？ 咱哥俩别打了 啊！ 这刘备大哥的名儿你听说过没有、啊？ 久闻霸名，不是久闻大名、啊。 久闻霸名像话吗？ 久闻大名啊！ 久闻大名，哎，没别的了。我说这位刘大哥，我们哥俩都仰慕于你，没别的了，咱们哥仨磕头拜把子如何呀？ 咱得分个大小啊！ 哎，咱分个大小。哎、嘿，我跟你说，我绝对是老大，我今年27， 刚27就老大呀？ 你呢？ 我还31呢。 哦，你31啊？我今年30有5。哎，我成老木了、这个。 你看看呀， 没别的了，咱们呀，别在这儿聊了，二位。都上我家喝酒去吧， 走着。 三人选定张飞庄后一桃园，此时正值桃花盛开，景色美丽。张飞呢，准备了青牛白马作为祭品，焚香礼拜，宣誓完毕。三个人按照年岁认了兄弟，刘备年长，做了大哥，关羽行二，张飞最小，做了三弟。这便是《三国演义》当中著名的桃园结义。具体来说一说，结义就是结拜为异姓兄弟的意思。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他们的结义誓言里有八个字，叫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正是这八个字使得刘关张的结义具有了崇高的目标，使他们不仅与董卓集团那样害国害民的狐群狗党有着天渊之别，与袁术集团那样趁着乱世占山为王却不顾百姓死活的军阀判若云泥，也与形形色色以利益相交的狭隘小集团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呢，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成为了刘关张高高举起的一面正义之旗帜，成为了刘蜀集团得人心的一个根本的原因。罗贯中将这八个字写入到刘关张结义的誓词，使得《三国演义》当中的桃园结义也超越了一般的通俗文艺，达到了新的精神境界。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